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跟我的孩子很喜欢玩 Wii 这个电动玩具。在 Wii 我们其中玩的一个游戏是 Boxing 拳击比赛，那么我大部分是跟我们家的妹妹 Elizabeth 玩这个Boxing 拳击比赛。每次跟她玩她一定会打过我，她好厉害。那么人参加拳击比赛的时候，无论是 Wii 的或者真正的拳击比赛，这个比赛是分成好几个轮，第一轮、第二轮、第三轮这样子。在 Wii 的拳击呢，总共有三轮，每一轮都会有一个人赢，有一个人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谈一个属灵的拳击回合，是人跟撒旦的拳击比赛。这个比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第一轮是发生在伊甸园里的，亚当和夏娃跟撒旦比赛，撒旦试探他们犯罪，叫他们吃上帝说不可以吃的食物。谁赢这轮呢？当然是撒旦，人输了。好，第二轮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上帝的选民在那里40年，常常受撒旦的试探犯罪。谁赢呢？撒旦又赢了。以色列人不断地失败了，不听从耶和华上帝，他们输了。好，第三轮呢？第三轮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4章1到11节。这次是撒旦跟耶稣比赛，耶稣也是人，他也受了撒旦的试探。耶稣在这段经文受了三次试探，这三次试探跟亚当夏娃当时的试探一样，包括食物的试探。撒旦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，因为他肚子很饿，他饿坏了，已经40天没有吃东西。并且耶稣受撒旦的试探有40天的时间，一天等于1年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的时间。那么这轮拳击是谁赢呢？撒旦或者人？啊，这次人终于赢了，撒旦输了，耶稣胜过撒旦。耶稣不听从撒旦，他听从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也完全打败了撒旦。耶稣之后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还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也继续胜过撒旦。耶稣完全遵守他父上帝的旨意，不跟从撒旦的试探。所以在这第三轮，人赢了，撒旦输了。现在只剩下第四轮。第四轮是谁跟撒旦比赛呢？是你和我。那么是谁赢呢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谁赢。如果是按照你和我的表现来看的话，撒旦赢了，我们人输了。我们输了，就像亚当夏娃输了，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时候输了一样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耶稣受了三次不同的撒旦的试探。在第一个试探里面，撒旦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，撒旦要耶稣过分地注重属肉体的事、属物质的事。耶稣胜过这个试探，但是我们人常常失败，我们常常就是太注重物质的东西，而忽略了属灵的事，包括我们常常没有跟上帝的道有接触。在第二个试探里面呢，撒旦告诉耶稣，他可以给他一切世上的权柄和荣华，耶稣只要在他面前下拜，撒旦就会给他。耶稣也胜过这个试探，但是我们常常失败，我们太追求世上的权柄和荣华，也太想要别人称赞我们。 当我们这样太注重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撒旦面前下拜，就是在违背第一条诫命，我们除了上帝以外的确有别的神，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荣华和名誉，背后也就是撒旦自己，我们又输了。最后在第三个试探里面呢，撒旦再一次地告诉耶稣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然后这次撒旦叫耶稣，他若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可以从圣殿上面跳下去，因为圣经说上帝会吩咐天使保护他。但是耶稣也胜过这个试探，他不需要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已经明明地说他是，他不需要试探上帝叫他再一次地证明这个事实。但是当我们受这样的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失败，我们常常怀疑上帝所说的话，我们要一些证明上帝所说的是真实的，我们的信心好软弱，撒旦又胜过我们。所以如果按照我们自己所行的，按照我们的表现的话，在这个撒旦与我们的拳击比赛，撒旦胜过我们，撒旦赢了，我们人输了。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就结束，那样看是从我们表现的角度来看这轮的比赛，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角度就是我们身份的角度，这个角度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，这个角度是按照我们是谁，是按照上帝所说的我们是谁。这也是最关键判断的算法，因为上帝主要是看人是谁，而不是看人所做的是什么。那么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上帝宣布耶稣是他的儿子，但是你自己受洗的时候，上帝照样宣布你也是上帝的儿子。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因为借着洗礼，借着信心，你是与耶稣上帝的儿子连接在一起的。上帝借着水与圣灵生了你，如果是上帝生了你，你当然是他的儿女。那么因为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与耶稣连接了，所以你在基督里呢，在这个你跟撒旦的拳击比赛里面，你完全胜过他。借着洗礼，耶稣的受死也是你的受死，耶稣的复活也是你的复活，耶稣胜过撒旦，你也胜过撒旦。当我们在谈你是否胜过撒旦的时候，最关键的不是你自己的表现，你的表现是很劣质的，最关键的乃是你是否在基督里。按照你自己的表现，你常常输了，撒旦胜过你，但是当撒旦使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犯罪的时候，因此他这样胜过你，他也没有那么兴奋，他也知道这不是最关键的。撒旦主要要你怀疑你的身份，他要你怀疑你在基督里是上帝的儿女，他跟你说的是跟耶稣所说的一样，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？的确，撒旦会高兴，如果他使你喝醉酒，或者使你讲别人的坏话，但是你如果之后醒悟过来，向上帝承认你的罪，上帝就赦免你的罪，并且这样撒旦还是输了，他还是被耶稣打败了，也被你这位在基督里的人打败了。因此 当你犯罪之后，撒旦才真正开始认真起来。他对你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不会喝醉酒，或者你不会讲别人的坏话，你不会那么懒惰，你不会那么骄傲等等。撒旦要你失去你的信心，他要把你跟耶稣的连接断掉。这是因为撒旦如果可以这样成功做这样的话，他才真正胜过你。因为当你拒绝相信上帝的宣布说你是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上帝儿子的特权，你也就是在叫上帝按照你的行为、你的表现来审判你。这样你真的灭亡了，你真的被撒旦打败了，你真的输了，完全输了。因此撒旦的策略就是跟你说，你不可能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不会那样做，你的罪太大了，你也一直在犯这同样的罪，上帝不可能一直赦免你呀，你不是上帝的儿子。那你如果根据这个最危险的试探而相信撒旦这骗人的话，你真的被他打败了。是因着这样的情况，马丁路德常常说，当撒旦这样试探他的时候，路德马上就很激烈地反对撒旦说，但是撒旦啊，我受过洗了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那么路德这样强调他的洗礼，绝对不是因为他的洗礼是他自己虔诚的行为，好像因他那样的表现上帝要接纳他，不是这样。马丁路德那样强调他的洗礼，是因为上帝的话说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里都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上帝的话也说，你们既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。上帝所说的话，马丁路德可以信，你也可以信。我现在要花一点时间谈，当我们遇到撒旦的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，如何回应。首先应该说，你一定会受到撒旦的试探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的部分，耶稣受了洗，在那时候天父上帝宣布耶稣是他的爱子，圣灵也仿佛鸽子落在耶稣的身上。接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就说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也有同样的经验，当我们自己受洗的时候，上帝也宣布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并且我们当时也领受了圣灵，接下撒旦的试探就开始了。当然会撒旦很气，原来我们还没有受洗的时候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撒旦的邪灵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借着洗礼，这个邪灵被赶走，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。撒旦非常愤怒，他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抓回来。那么你是否感觉到撒旦的试探？我希望有。你如果没有感觉到这个试探，你如果没有感觉到任何挣扎的话，那么你已经完全输了，撒旦已经胜过你了。你如果真的没有受试探，真的没有挣扎的话，你也不可能会胜过撒旦了。撒旦再也不需要试探你，因为你已经是属于他的。但是你如果感觉到试探，如果感觉到挣扎的话，感谢主，这表示圣灵还在你里头，他也在帮助你跟邪灵打仗。 好，那么当你受试探的时候，你怎么回应？也许应该先看耶稣自己怎么回应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他怎么样回应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在这三次的试探里呢，他每次的回应都是一样的，他只说神的话，他不跟撒旦吵架，也不跟他争论，他只说神的话，从圣经里面。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点，经文说当时耶稣是被圣灵充满，那么这位被圣灵充满的耶稣怎么做呢？他就是使用上帝的道。圣灵和圣经总是在一起的，圣灵在哪里，圣经上帝的道也在哪里，上帝的道在哪里，圣灵也在那里。当以弗所书第六章谈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。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就被圣灵充满，接下这圣灵不断地用上帝的道坚固你在信心里面，也帮助你面对撒旦的试探。如果讲具体一点，上帝的道如何帮助我们呢？我在这里只要提到两方面，还有其他的。那第一方面，上帝的道告诉你哪些行为，哪些表现是正确的。比如说耶稣用上帝的道告诉撒旦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当要侍奉他。很清楚，在撒旦的面前下拜是不对的，上帝的道很清楚告诉耶稣怎么做。圣经照样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喝醉酒是犯罪，讲别人的坏话是犯罪。因此当撒旦试探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不应该这样做。这很好，这就是上帝的律法在指引我们基督徒，帮助我们当一个指南或者一个指标。那么上帝的道另外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，帮助我们面对撒旦的试探，是这个上帝的道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谁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。耶稣也是这样用上帝的道，他受洗的时候，上帝说，这个就是上帝的道，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，非常清楚了。耶稣也好好记住这上帝的道，所以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要耶稣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，耶稣很清楚他不需要证明，上帝已经非常清楚说过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了，根本不需要证明了，也不需要怀疑，你也不用怀疑，也不用证明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你不用怀疑，也不用撒旦，也不用给撒旦证明这一点。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不是因为你的表现，你的表现很劣质啊，你是他的儿女是因为上帝说你是，这是最可靠的证据。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，他如果用他的话来说你是他的儿女的话，那么你就是。我们还是罪人，当撒旦每天来试探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失败，我们输了。但是当撒旦用你的这个失败来更厉害地试探你，要你怀疑你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激烈地反对他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我是受过洗的，我是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，因此我是上帝的儿女，耶稣的义是我的义。撒旦，我还是一个罪人，没错，我刚才也跟从你的试探犯罪，没错，但是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， 你没有理由定我的罪，定罪的是上帝，并且上帝已经称我是无罪的，因耶稣已经代替我做义人，也代替我受罪人的刑罚。撒旦，耶稣也代替我完全打败你，你也明明知道这一点。撒旦啊，在基督里我也完全打败你了，退我后边去吧。你就这样跟他说，如果这样说，撒旦没有话可以说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感谢上帝在基督里我们完全打败撒旦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